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糖尿病这方面的内容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作为糖尿病人呢，可能最怕的就是糖啊，谈到糖呢就有点糖虎色变的感觉啊。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说，那么糖尿病人是不是都不能够吃糖？ 张老师，您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对于糖尿病的病人来讲是一个他们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哈。特别害怕谈糖，说我得糖尿病了真的就不敢吃糖哈。其实糖尿病病人也不要很害怕糖。因为很多糖尿病的这个听众朋友他都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就再也不能吃甜食了，不能吃糖了。而且有很多糖友们哈是把这个甜食啊拒之千里的，不敢看不敢想更不敢吃哈。其实没必要，其实我们只要吃得得当也是可以适当的食用这个甜食的。那么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什么样的糖呢？这可能是听众朋友很需要了解的啊。 对。 首先来讲第一点就是果糖。果糖呢它主要存在于水果当中啊。我们说的这个果糖的这个果就是水果的果。那么还很有意思啊，张老师，这个水果的这个糖的甜度哈，它呢可以超过这个葡萄糖的甜度，也可以超过我们一般吃的那个糖的甜度。它的这个甜度是高的，但是这个果糖被我们人体吸收以后呢，它是在肝脏当中转换为葡萄糖，然后被我们人体的组织细胞所利用，它在体内的代谢是不需要胰岛素的。所以糖尿病病人是可以享用水果里面的这个糖的。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吃糖，但是这个糖一定是果糖。 首先来讲是果糖。而且这个果糖啊，它的这个含果糖的食物啊，它的这个升糖指数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听众朋友呢是可以放心的食用的。就像我们举例的西瓜，对吧？听众朋友呢，就是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是可以吃西瓜的。虽然说西瓜很甜，但是呢这个里面一个是含的是果糖，再一个呢它的升糖指数呢不是很高，所以听众朋友还是可以适量的吃的。尤其是在这种血糖波动不大的情况下啊，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吃一些苹果呀、橘子呀、草莓呀、樱桃啊、菠萝呀，这些水果都是可以享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次吃的不能过量。 这量要掌握好。 量要掌握好。那么可能说到这儿呢，听众朋友就要问了，吃多少合适？ 对。 吃什么品种，吃多少合适，这可能是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我们这么来说啊，就是我们一个交换份的食品，就是说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这个饮食营养管理啊，我们是用交换份的食品来计算的。 比如说这么讲吧，比如说我们一个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计算出来了，您一天需要1000千卡的热量，那么我们一份食品呢是90千卡的热量，那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天呢大约吃这个11份的这个食品就是合适的。 嗯， 那么一份食品呢相当于90千卡的热量。 嗯， 那么这一份食品要换算成水果是哪些种类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啊，听众朋友就可以有一个了解。那么这个一个交换份的水果种类啊，它可以是橘子、香蕉和鲜荔枝，这鲜荔枝是带皮儿的。那么它量是多少呢？是3两。 嗯， 也就是说，听众朋友，我们一天不是总量是1100卡的这个热量吗？它大约可以吃11份的食物。那么那10份食物吃什么我们先不说，如果吃一份水果的话，那么您可以吃3两的橘子、香蕉或者是带皮的荔枝。 嗯， 啊，是这样的。哎，那么您还可以吃，就是说如果不吃这个水果哈，您还可以吃其他的，还可以吃什么呢？还可以吃4两的梨、桃和苹果。哎，还可以吃4两的橘子、橙子、柚子，柚子是带皮儿的。 嗯， 猕猴桃呢也是4两，然后李子、杏也是4两，葡萄也是4两，草莓是6两，西瓜是1斤。 嗯，那也就是说西瓜呢吃起来是特别甜。 嗯， 但是呢升糖并不是很快哈， 快，而且 所以它能够吃的相对多一些。 哎，它关键是热卡低。 嗯， 哎，所以听众朋友听了会很高兴啊。 对，很多人可能都好几年没有吃过水果了。 对 啊，甚至的就是没有吃过所谓的糖，一般都会吃什么木糖醇呐、等等的、哈。其实看来，如果您选对了品种啊，这个多少选对了的话，其实每天还是可以享受一些水果的。 对，而且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计算，就是您一天吃多少热卡的这种食物，对吧？这个计算呢是需要听众朋友给我们提供信息的。提供哪方面的信息呢？就是提供您的身高体重，纯净的身高体重啊。 嗯， 还有您每天的活动量是多少，还有就是您有没有糖尿病的并发症。然后我们可以给您按照这些指标计算一下您一天需要多少千卡的热量。 嗯， 然后把这些热量分配成食物，比如说水果，对吧？比如说蛋白质，比如说蔬菜，比如说主食，这种米面啊，我们都给您分好了，分匀了。然后呢，您就可以在这些食品里面去选。 嗯， 比如说我们给你告诉您，您一天可以吃多少水果，吃哪些种，吃多少的量，几两。听众朋友很方便了，我每天照着这个食谱来吃就行了。 对 啊， 嗯， 这么多美好的食品我都可以享用啊，而且糖还不升高。 嗯，对， 多好。 所以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糖尿病人的饮食那么的单一，那么的枯燥。 对， 好多美食都享受不了啊。 嗯， 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澄清了一个事儿，就说糖尿病人呢是可以吃甜的啊，但是一定要吃那种含有果糖的甜味的那种东西。 对， 那实际上刚才您提到果糖就是水果。 对，果糖是主要含在水果里面的。 对对 啊，然后除了果糖以外其他的糖也可以吃。 嗯， 比如说乳糖，乳糖就是它主要存在在这个乳类和奶制品当中。 哦， 啊，比如说牛奶它也是甜的嘛。 嗯， 对吧，牛奶的甜味里面的乳糖我们是可以享用的。 嗯， 而且这个乳糖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也是比较低的。 嗯， 哎，那么乳糖在胃肠道内消化吸收是比较慢的，食用以后呢它是不容易升高血糖的。 嗯， 而且这个奶制品里面的钙哈，它可以刺激我们胰腺的这个贝塔细胞。哎，这个时候呢胰腺的贝塔细胞它的作用提升了以后呢，还可以促进胰岛素的正常分泌。所以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每天喝 250克的牛奶，也就是半斤牛奶啊，是可以的。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乳制品呢，一定是它天然带的那种所谓的有点甜味儿，里边不要再搁糖了。 对，不人为的再去加糖了。 对对对。 这个半斤牛奶是要分早中晚三次来服的。除了这个乳糖以外呢，多糖也是可以食用的。多糖主要存在于我们的主食当中，大米呀、面粉呀这种谷类食品当中的多糖，糖尿病患者也是可以食用的。尤其是对于已经使用胰岛素治疗的这些听众朋友，那么我们在总热量控制的这个基础之上哈，我们不是会给听众朋友一个食谱吗？就是告诉您一天吃多少食物吗？总热量已经控制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就不需要减少这个碳水化合物，比如说这个米呀、面呀，就不用减少它的在总热量里面占的比例了。也就是说我们给您已经设计好了您一天可以吃多少主食，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放心的吃了。而且吃一定量的主食呢有利于血糖的控制，不吃反而血糖会升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所以呢刚才您提到的哈，作为糖尿病人的真的他是可以吃甜的啊，比如说像一些多糖类的米面呐、乳糖类的一些乳制品啊，像牛奶啊、果糖那个水果啊，都是可以吃 可以享用的。 但是呢他这个量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而且每个人的量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他是根据他的这个净重啊，就体重啊，还有他的身高啊，以及你的病史啊、并发症的情况、运动的情况，给您算出一个具体的量来。 对 啊，所以呢，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这个兴趣，或者特别想知道自己哈自身能够每天吃多少卡热量的这些东西的话，您可以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对每天打进电话的前15名听众朋友哈，我们的营养师会给您的计算出每天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啊。所以呢，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啊。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糖尿病作为三大常见病之一，具有高死亡率、高致残率的显著特点，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康。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仅仅在2013这一年，就有510万人因糖尿病而离世，平均每6秒钟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离世。在全球，每30秒就有一个人因糖尿病而截肢。遗憾的是，在这些截肢的人群里，有85%的人是可以避免截肢的。作为一种疾病，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糖尿病所引起的各种各样并发症。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有心脑血管病变、肾病、眼病、神经性病变、糖尿病足、性欲减退、月经失调、糖尿病皮肤病变等。据我国的临床资料统计，糖尿病可引发的急慢性并发症有80多种。这些并发症除了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身心上的痛苦，也严重地影响了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说到这儿，作为糖尿病患者的您也不必心情沉重。我们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对于任何疾病，早了解、早预防、早发现、早控制，永远是上上策。针对糖尿病也一样，越早控制它就危害越小。控制好了，同样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健康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大家都知道，正确的吃饭是治疗糖尿病的关键环节，控制好了饮食，就等于掐住了糖尿病的咽喉，就可以完全控制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作为糖尿病患者，也许您今天的血糖控制的并不稳定，也许您已经有了糖尿病的并发症，也许您属于糖尿病的候选人。不论是哪一种情形，通过我们多年的健康管理经验，在糖尿病康复的道路上，要多学习，多交流，接受专业人员的指导，我们和糖尿病完全可以安全相处。如果您想了解低升糖指数的食品，如果您想通过营养配餐控制血糖而远离药品，想在控制血糖的同时控制并发症的发生而索取相关的资料，可拨打栏目电话进一步了解。 那刚才贺主任您的一席话，应该说给有糖尿病的病友们带来了春天哈。 嗯， 不要谈糖色变。 对， 实际上有一些像果糖，比如说水果当中实际上就是果糖啊，适当的可以吃一些。另外像乳糖啊，乳制品当中的啊这样的含乳糖，所以乳制品也可以吃。另外像多糖，那米面当中里面是有多糖的，所以呢也是可以吃。 嗯， 另外我再问一下，有一些这个甜味剂，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这个木糖醇，这个东西有人说啊，这个糖尿病人吃甜的就吃木糖醇吧，对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是这样吗？ 这个是糖尿病病人是可以放心吃的，因为这个只是改变我们一种味觉的，它不产生热量，也不需要胰岛素来对它进行代谢，所以糖尿病病人是可以用的，只要这个质量是过关的，没问题。 另外呢，我们为了让糖尿病人控制好呢饮食哈，减少呢这种它的这个血糖的浮动哈，片面的对药物的依赖，我们举行了很多次就是糖尿病健康管理的饮食控糖法的这种免费培训班，那最近我们在4月25号又要举办一期哈，大家特别喜欢哈，就是尤其是有糖尿病啊血糖控制不好的人啊，经常的会问我们这个培训班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这回是4月25号开始，但是特别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这次呢还是只限30人免费参加啊，所以有需求的听众朋友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早晨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报名。我们的报名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其实通过这样的健康管理的饮食控糖的培训班，您觉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那么在培训班上，我们还是重点要教会听众朋友如何健康的饮食，同时呢现场还会教会听众朋友如何来监测血糖。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知道监测我空腹的血糖，餐前的血糖，有的呢知道我监测我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但是这个监测的方法呢它还是不全面的。那么很全面的监测的方法呢是要监测我们五个点的血糖，空腹的，餐后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的，我们都要监测。监测完了以后呢，我们要画一个曲线出来，这个曲线呢是相当于一个伞形的，这个曲线就是撑开的那个雨伞那样的形状的哈。那么糖尿病病人都有一个问题，就是胰岛素分泌是滞后的。怎么来解释呢？就是我们如果正常人吃了饭以后，第一口食物一吃下去，我们血糖开始升高的时候，马上胰腺就工作，胰岛细胞就开始释放胰岛素，它是同步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只要是葡萄糖进入到血管里面，胰岛素就工作了，就帮助葡萄糖让它到细胞里面去，让它下了血管的这辆列车，然后让葡萄糖去工作。但是糖尿病病人的这个胰岛素分泌是滞后的，血管里面的这个糖啊，葡萄糖值已经很高了，胰岛素还迟迟没有分泌出来呢，胰岛还不工作呢，而且胰岛工作了，分泌出来的胰岛素也是很懒的，十个单位的胰岛素只有五个单位起作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这个血糖就没有办法控制。那么我们通过这五点血糖的监测哈，就可以发现您的这个持续的高血糖是什么问题，是胰岛细胞不工作了呢， 是这个胰岛素分泌的滞后了呢，还是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呢？哎，那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是用药的，那么您用的这个药物是不是合理呢？那么通过我们培训班上的五点血糖监测哈，都可以为您找到您的这个血糖持续升高的这个原因在哪儿。哎，那么找到原因以后，我们就会帮助您调整用药的调整，对吧？哎，您运动的调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饮食结构的调整，对吧？每天吃什么，怎么吃，量是多少，那么我们在培训班上都是可以学得到的。那么您学到了以后，您又拿到了低升糖指数的这个食品表，您又拿到了您的这个糖尿病的这个饮食管理方案，对吧？您每天吃进去多少食物，吃什么，吃多少，那么这个的话，您掌握了这一套方法，您的血糖就能非常好的被控制。我们培训班两天的时间，第一天可能血糖很不合适，那么到第二天的时候，血糖就会被控制的很平稳了， 能够立竿见影， 立竿见影。 好的，听了您这个介绍，可能很多人呢就更想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了，但是我们只有30个名额，时间呢是在4月25号举行这个糖尿病健康管理饮食控糖法的免费培训班啊。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意愿的话，赶快来报名，咱们是额满为止，早晨8:30之后 ,8886-4417,8886-4417, 培训班呢会告诉您吃什么，吃多少，怎么吃。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啊，就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可以来体验高纤维燕麦冲调粉啊。这个冲调粉的话呢，实际上吃起来也非常方便啊。 非常方便，一日三餐之前冲服就可以了。这个的关键就是用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还有乳清蛋白，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维生素、矿物质，都是糖尿病病人非常需要的。那么通过这个均衡的营养来提升我们肝脏的功能，来让我们脂代谢、糖代谢、蛋白质代谢都正常。那这个时候呢，可以减少胰岛素的抵抗，让我们整个的身体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如果您想体验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 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瘤，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冲调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替代药物调理血糖。燕麦营养冲调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牛磺酸。维生素矿物质对我们人体内环境的平衡、稳定、自身免疫力、正常生理功能的发挥